笑有限，掏出心中的雨天，谈笑间情意无边，任月光无窗帘，换我独回桃花源。忘却了世间的尘与烦，想起了心中的呼海泉，真情它哪来的借与还，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上， 嘿嘿，百年笑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央视春晚上的相声称得起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可以说那时候每一届春晚都会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天的岁月风云，我们就和您一起继续回顾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春晚上的优秀作品。1986年春晚上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一对朝气蓬勃的相声演员，他们就是马季的高徒刘伟和冯巩。1986年登上春晚舞台上的他们，无论从外形还是气质，都给春晚舞台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他们表演《虎年谈虎》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也正是通过这个作品喜欢上了这对全新组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段刘伟冯巩合说的《虎年谈虎》。 今天呢，是牛年的最后一天了， 对， 再过四个小时就到虎年了， 我提前四个小时 哦， 在这里向您表示祝贺了。 哦，祝贺什么呢？ 我听说您就是虎生的。 谢谢。 对不起，您是那个 虎年生的。 我差点我咬你。哎哎哎，您是属虎的对不对？ 对，我属虎， 小名叫虎， 都叫我小虎， 从小热爱老虎， 这是我的爱好。 哎呀，穿虎鞋， 嘿嘿， 戴虎帽， 就这么精神。 长了对虎牙， 嗯， 长大 来以后 啊， 练虎拳学虎步， 哦， 臭虎不咽吃虎皮豆腐， 对对， 虎年接的官， 没错， 你爱人也属虎， 太对了， 他家住虎坊桥， 都知道， 小名叫虎妞。 我是那祥子，我 你们那同名各家 啊、哦，这还差不多。 虎是一种吉祥的动物， 传说可以除妖辟邪。 前两天 啊，您画了一幅虎啸图， 哎，画的不好。 哎呀，画的滑 啊、哦， 跟那个范增的神童伏虎图相比 啊、 哦，不能说略胜一筹，也是不相上下呀、 啊。啊，不能这么说啊。 怎么？ 不，我跟范老师比，我怎么也得再练半个月，我这。 不错， 是吗？ 您的虎往墙上一挂 啊， 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是吗？ 真是虎啸松林洞，吼声震山川呐、啊！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您想，自打您挂了虎啸图之后， 嗯， 你们家就没闹过老鼠？ 那可不。您提等会吧。 怎么了？ 我这画虎呢，我画猫呢， 照猫画虎吗？ 我说我得练半个月，你还不信你们的？ 虎给人感觉是威武勇猛， 百兽之王。 在振兴中华的今天啊， 嗯， 我们要有虎那种所向披靡的锐气， 哦， 一往无前的雄风，百折不挠的意志，嗯，自强不息的精神， 要有股子虎劲儿。 其实老虎大家伙都喜欢， 是吗？ 甭说别的了 啊， 多少成语，多少谚语，里面都有这个虎字。 有虎吗？ 举个例子吧， 你说说， 形容咱们三中全会以来， 嗯， 工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 怎么说呀？ 那真是龙腾虎跃呀！啊，有生气 啊、哦？有一个虎 啊？ 就这个，我比你说的好。 你来来 说，我们对待改革的决心 怎么样？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这俩虎呢，我这。 哎呀，我好的。说我们前线的战士， 哎， 个个都是虎胆英雄，打击敌人如猛虎下山，吓得敌人谈虎变色。我这撒虎，平时讲话也离不开虎。 那怎么讲呢？ 说我们对待工作不能马虎， 哎，接人待物不能二虎， 教育儿童不能瞎虎， 见了对象不能黏虎。一年会儿就耽误工作。 你们家就更离不开虎了。 我们家， 哎呀，说你父亲精神， 怎么说呢？ 那真是虎老雄心在。 啊，对对对对，老当益壮啊。 说你母亲慈爱， 怎么说呀？ 哎呀，虎毒不食子。 这个战友的心。话粗理不粗。 对对，说你妹妹这个身材， 我妹妹是， 哎呀，虎背熊腰。 没了，这个 说你哥哥长相， 我哥哥是， 哎呀，虎头虎脑， 这还差不多。 说你爱人眼睛， 我爱人是 虎视眈眈， 母老虎是吧？ 你跟在你爱人后边，狐假虎威。 不是， 你爱人不在家呀，你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了。你爱人只要一在家，你简直 别说 了。怎么了？ 我在家我就那地位啊？ 你什么地位啊？ 什么地位？ 你 让你明白明白。 呦， 在家我也是老虎屁股摸不着。 您是老虎， 对了， 您说不上是东北虎，也是纸老虎。 我纸老虎是吧？我 您是华南虎， 太珍贵了。 您走起路来虎步生风，干起活来生龙活虎，往下一坐虎踞龙盘，吃起饭来狼吞虎咽， 那就是我。 就连你爱人都说呀， 说什么呀？ 我们俩是在一块儿 啊， 冯巩是老虎， 听见了吧？ 我是武松。 1986年春晚上，除了我们刚刚欣赏到的这段虎年谈虎获得广大观众好评之外，还有另外一段学唱类的相声作品也让人大饱耳福，那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戏迷。这是一段展示演员即兴发挥能力的作品，侯耀文运用京剧奇派高波子唱腔在现场即兴演唱，十分精彩，以至于春晚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人们都还不经意中哼唱起那句经典的这一位我认得清啊。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戏迷片段。 既然能够即兴表演， 嗯， 我再出个题目。 什么题目？ 今天很多演员 哦 出席我们这个联欢晚会， 对， 能不能我点谁你唱谁， 点谁唱谁？ 哎，今天晚会 这主意谁出的？ 我出的呀。 你可太损了，那个。 不是，你能即兴表演吗？ 我当然能即兴表演了。 那可以，你唱。 我给你，我也得给你出一题目了。 什么题目？ 待会儿我唱的时候中间有过门，你得给我帮忙。 那我给你接着， 好不好？ 可以，可以。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了？ 我有个要求 啊， 我点哪位演员 啊， 你得唱出来 啊， 姓什么，叫什么，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那行，咱们现在开始吧。 能唱， 我用这个徐策跑城里那段高波子给你唱这个行不行？ 哦，这段好听， 好不好？ 你给演唱。 现在开始了， 开始， 注意听啊。 嗯， 师傅管他 当个当个里个当， 真聪明， 夸我呢，当个当个里个当， 出了个主意， 当个当个里个当， 把我坑。当场点名， 对， 叫我唱， 当个啷个里个啷， 说唱就唱， 当个啷个里个啷， 我有才能。 哎，唱这个姜昆， 姜昆， 姜昆， 这一位， 嗯， 我看得清。他的名字叫姜昆， 对， 他说姜昆，道姜昆，他是姓姜名昆，叫姜昆。 啊，行了行了行了，你折腾这名字干什么呀？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他兵团回来就说相声。蒋大为，这一位，我也看得清，蒋大为他是生在天津， 对， 歌声嘹亮，真好听。 还一个大甩圈呢， 爱看谁吧？ 苏小明， 苏子的。 苏小明 啊，这一位我也看得亲，他的名字就叫苏小明。 是啊， 他苏小明，他大名啊姓，大名姓，他是大哥姓了，他叫苏小明。 说内容， 他是刚从法国， 嗯， 回北京。这几位我也看得亲， 啊， 他是有男有女的小隐隐， 是， 虽然看得亲， 啊， 可我也说不亲， 怎么 不知他的姓，我也不知他的名，啊，我要胡说八道 怎么着 人家不答应。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大人，您说的是三分斗七分捧吗？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吗？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这里是百年笑声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1987年由王刚、赵连甲合作表演的一个名叫拔牙的节目，让大家记忆犹新。这个作品是根据传统相声拔牙改编而来，通过两位演员在舞台上的惟妙惟肖的角色扮演，使老段子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王刚、赵连甲表演的这段拔牙片段。 大夫，这大夫有两架子，要不怎么会这么大架子呢？是不是？大夫， 啊， 你给我看看吧。 怎么了？ 牙疼。 牙疼？ 哎，牙疼。 牙疼找我来啦？ 哎，可不找您来了。找警察人家不管呢。 牙疼是吧？ 牙疼。 牙疼你是打算彻底除根儿啊，还是留着点解闷儿啊？ 我大夫，你怎么老说笑话啊？ 那你说什么警察不警察的？ 你给我看看。 牙疼是吧？ 牙疼。 拔了吧。 哎，爷爷，您给我看看再决定。 还得看看。 还得看看。 好嘞，看看。 哎呀，太疼了。 嗯，看看。哎， 张开你的嘴。哪个疼啊？ 您这一豁弄哪个都疼了。 这么多废话。到底哪个疼？ 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哈。 上面这个。 拔了吧。 拔一牙多少钱呢？ 1.6元。 别逗。您这不是大医院拔一牙1.6元，哪那么贵呢？那少给点行不行？ 还跟我还价啊？ 少给点。 你给多少啊？ 给您爸爸。 多少？ 给您爸爸。 大点声。 大点声就是爸爸。 要1.6元给8毛。 不拔。 拿钱吧。 来拔了。给爸爸。便宜。便宜。太便宜。到大医院5块钱下不来。嘿嘿，这才8毛钱。大夫 啊， 您干什么呀？ 拔牙呀。 您这不是拔牙呀？ 那我这是？ 你起钉子来了是吧？ 哪这么多废话 呢？你怎么用这家伙？ 8毛钱你还用什么呀你？ 别让咱谈便宜了。 张嘴， 您慢点。 哎 哎，慢点、啊。 张嘴。 哎，病了？ 怎么样？ 夹着了， 夹着了， 夹着了。 好嘞。 嗯。 走。还挺结实。走，别跟着我，别跟着我。 这废话，你拽我那么跟着你吗？ 跟着我较劲啊！我让你跟我较劲，我让你跟我较劲。瞧见没？就这么大能耐，手到牙掉。 哎呦，他不拔牙了，他拔河了，这是不是？哎，我劝大伙儿什么时候也别贪便宜。我说拔一牙8毛便宜，其实一点都不便宜。您看见没有？我这牙上还带2两多肉呢。哎呦，行了，总算牙下来了。哎，谢谢您了啊！再见了，再见了。哎，不对呀、啊，大夫 啊。 你把我哪个牙拔去了？ 怎么了？ 我上边牙疼，怎么把下边牙拔去了？ 上边牙呀、 啊？那上边啊？ 上边牙1.6元，底下8毛啊！ 打开。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由王刚、赵连甲表演的拔牙片段。如果说要评选上世纪80年代春晚最受欢迎的相声，《虎口遐想》和《电梯奇遇》的入围是毋庸置疑的。从奇思妙想的《虎口遐想》到别具一格的《电梯奇遇》的全新视角，独到的创作、精彩的表演，让相声作家梁左和姜昆、唐杰忠一起触动了广大观众笑的神经，并且使人在笑声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电梯奇遇》片段。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 嗯， 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子人呐！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你咋知道的你啊？ 你们全这毛病啊！ 我在里边也急了 啊！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就是啊！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 哼！ 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关到退休。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哎，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哎哎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王主任一听，啊，哎呀，姜昆同志，那玩意儿因为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咱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不是不给你解决，因为我说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2条， 哦， 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嗯，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13不靠啊！你 嗨，打麻将呢？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子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算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6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 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是吗？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还真回来了。 江科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还真够快的。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啊？ 研究的就这个呀。 你看都来了。啊！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这个饿呀！ 那你就吃吧。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姜昆说说，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我说的呢。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嘿， 吃汤成问题了。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哎，这主意真行。 行什么呀？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来 了。你说这叫什么事？ 这么会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江坤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又研究出来了。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哦，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什么号？ 我们想像什么慈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4个大字。 什么大字？ 铁窗烈火，怎么样？ 这都挨得上吗？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哦， 江坤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科长？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王主任也过来了，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他跟我商量 商量。 江坤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瘩关着，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哦，要拿你卖票。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我看呢，就你糊弄。 大家伙儿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哎，干嘛要低着头？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哦，要不看不清楚。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江坤，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去。 来的这位是谁呀？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得，这回更热闹。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妈，你别哭啊！我在里边挺好的， 还挺好的。 你别看我管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科长， 伙食标准2.6块 啊！ 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那行了。 你向我学习，我还挺乐观的。 这叫乐观呢？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呀，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好的，别表态了。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广播什么？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什么技术？ 定向爆破。 爆破！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江坤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哎呦，你哪儿行啊？ 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 胡说嘛胡说嘛、 啊、 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木卫天、 嗯、 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六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啊、离不开伙食问题、 哎、林同志你不要着急、哎、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哎呦 或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那人你就不管了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啊 江关同志 啊 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主要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 啊、 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 他溜了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 他有什么主意 少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火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江坤东的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指不定想不想呢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 嗯、 我说同志们你们走、 嗯、 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够勇敢的 十九八七六五 要点火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 啊、 我一抱头一窝腰就给你嘎 怎么样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好啊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姜昆唐杰忠合说电梯奇遇片段可以说八十年代的春晚相声以多彩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将相声艺术又推向了新的高潮那九十年代相声界又发生了哪些大事儿？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和您慢慢道来最后一起来欣赏姜育恒演唱的再回首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你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